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今天的天气。今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总的来看，今天天气晴好，空气清新，比较适合大伙安排户外活动，但是气温依然是比较低，提醒您外出还是需要防寒保暖。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会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个非常智能的，但是能够帮很多，比如说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朋友解决大问题的事情。 用信息化技术控制自动化机械，就能让机器模仿老中医的推拿手法。通过人工智能学习，运用互联网平台，名医可以远程治疗脊椎疾病。传统中医治疗手法如何插上互联网医疗的翅膀？古老的医学领域能否爆发出创新创业火花？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嘉宾与您一同探讨。 先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思邦医疗联合创始人、总裁费景浩。费总，欢迎您，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大伙儿的老朋友，不常家族办公室投资经理孙伟萌，也欢迎伟萌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泽小麦，也欢迎小麦来到直播间。 哎，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什么呢？是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种自动的按摩的一个仪器。可能这样大家一听说这个自动按摩的东西，这市场上不早就有了吗？什么按摩椅呀、按摩垫啊，甚至有些朋友说现在的按摩我们都推荐的是每一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计划，这种自动按摩到底能不能够真的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下面呢，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费景浩博士以及孙伟萌。 思邦医疗联合创始人、总裁费景浩博士，三维正脊仪、三维正脊机器人智能治疗模型、远程治疗技术发明人，中国科学院计算机应用博士学位，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访问学者，现任湘潭大学教授，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孙伟萌，不常家族办公室投资经理，投资医疗 TMT 行业，曾投资今日头条、高思教育等知名企业。 通过刚才的录音呢，我们也对两位嘉宾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接下来呢，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问题。我们今天依然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大礼包，我们会选出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500块钱的正骨体验卡。那今天的问题也非常非常的简单，下面我们有请这个费总帮我们说出今天的互动问题到底是什么。 好，我的今天的问题比较简单，是腰椎间盘突出症 是否是由于腰椎间盘直接导致的、腰椎间盘突出直接导致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不是由于腰椎间盘突出直接导致的呢？这两者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是或者是不是？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选出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价值500块钱的正骨体验卡。获奖的听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会把获奖的听众朋友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公布给大家。先想问一问这个小麦，作为一个运动的爱好者，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这个身体啊肌肉啊酸疼的时候，是不是也平时愿意去找一些比如说按摩啊或者是正骨啊这样的机构？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按摩和正骨好像还不太一样，像按摩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休闲的放松，但这个正骨可能就需要涉及到一些比较专业有医疗资质的这样的机构和人来做了。那像我呢，就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曾经有一阵儿是腰特别疼，就是在跑步机上跑步跑多了之后腰特别疼，然后呢就有专门的那个教练，跑步的教练推荐我说，哎，你这个呀得去体育医院，然后找哪个是挺有名的那种专家，对，你就挂他的号，然后你让他给你正骨。然后当时我记得还真的是排了好久的队，然后去到一个那种专门的那个正骨床上，专家很大的力气让你手抓着这边，然后腿放在那边，然后他给你摆弄，就你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麻花一样被上面拧完了之后，哎，腰还真不疼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真不是说我们去路边的那种按摩店啊或者什么能够给你起到的这个作用。 也就是说其实在小麦切身的体会之后会发现按摩和正骨它两个还是有区别的。 对对，而且其实我自己还有一点比较那个就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于像我当时腰疼，但如果你真的是去那个比如说去长安医院，我挂这个骨科或者外科，然后他给你拍片子看，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说创伤之类的地方，但是你确实很别扭， 就是检查不出器质性的病变，看这个骨头也没断也没错位，什么都很正常。 对， 也就是说西医看来你这是一健康人，是没事儿的，但自己的切身感受就是不太舒服。 对，反正别扭。 这就是我们说中医和西医还是有区别的。 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比如说中医这边调养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手段，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感受变得更加健康。那也想问一问费总，像您这个公司，我们刚才通过录音大致了解了一下，是用信息化的技术来控制自动化机械，然后呢完成这种老中医的推拿正骨的手法。也想问一问您，像小麦刚才提到的他自己的这个切身体会，他觉得正骨和推拿是有区别的，像您公司做的这个产品，我们是更偏向于正骨推拿还是偏向于按摩？ 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呢主要是基于传统的中医的正骨手法来完成的量化，与传统的这个推拿和按摩的关系并不是太直接密切。 也就是说更多的是正骨，也就是更多偏向于像有一定的疗效这方面了。 是的是的， 比如说像小麦刚才提到的，他去体育医院自己去感受这个正骨的时候是找了一个专家，这个专家之前想问问小麦给你做了哪些检查吗？给你拍片子了吗？还是说上手先给你摸一摸？ 他还真的没有拍片子，他真的没有拍，他就听完我描述完我的这个症状之后，好像摸了摸，然后让你那个躺在床上之后看一看，然后就直接上手给你摆弄，然后哎你就好了。 也就是说他其实有一个问诊的过程，有一个触诊的过程。 对， 和西医不太一样，他没有 拍片 子。 对， 那也想问问费总，像小麦刚才这个切身体会，如果我们去专业的医院找医生来给我们正骨的话，是有问诊的过程触诊的过程，其实他相对来说是给我们做了一个个人的定制化的这种辅助，或者说这种医疗服务。 是的。 那如果我们现在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公司做的这个机器，它可以像小麦提到的这样做到每一个人个性化的定制吗？因为每一个朋友可能出现身体的不舒服部位原因都不一样。 是的，是这样。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呢，我们首先给大家讲一下基本的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有很多人呢就认为都听说过腰椎间盘突出症这种疾病。但真正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往往不是由于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群 比如说像小麦一样，你这种运动的损伤往往都是由于扭伤小关节之间的相对位置改变而导致的这种病情。那么通过传统的旋转复位法呀，牵斗法呀，然后侧踹法呀，都是可以治愈的。那么在这个人群中呢，你定制化呢也分两个过程。首先第一个定制化呢，是我们要关心的是检查的定制化。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治疗的定制化。在检查的定制化上，对于青年的人群，对于体质比较好的爱运动的人群，实际 X 光片呀、CT 呀、核磁啊都是不必要的，或者说是必要性不是太大的。那么检查呢基本上通过望诊、触诊和问诊可以完成。 这就是小麦为什么说到这个专家没有给他拍 对 影像学的这种检查。 是的，往往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过度检查，在这个社会上过度检查还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如果对于小麦这种状态呢，他的身体状态实际拍片子这种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太大，也不是太需要。那么对于一些老年人，尤其是有骨质疏松的，然后对于这个老年人他有受过车祸创伤的等等，那么他拍片子这个过程就是必须的。那么对他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个性化的诊断。那么在治疗这个方面上，实际上我们讲就是中西医各有各自的治疗方法。但是在我们社会上呢有一个不好的现象，也就是说我要不就不治，要治就手术。那么现在提出了微创手术，或者是提出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这种手术治疗，这个融合术等等，有很多的这种破坏式的这种治疗，实际上是过度医疗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的中医呢有很多的精华，那么浓缩在哪里？浓缩在很多的专业的这个正骨手法之中。所以正骨手法呢它是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定制的，所以在治疗这个方法上中医相对来说更加针对性啊，更加个性化。 那既然中医更加针对性、更加个性化，那也就是说每一个患者他都需要有自己独立的这种检查的系统、治疗的系统，那机器它能够做到吗？机器不都是设置好的一个固定程式吗？ 那么在检查这个方向上实际上是有标准量化的检查方法，因为人类呢在整个人种的这个概念上实际上人是相对比较标准化的但是人犯的病呢却是个性化的，每个人犯的病是不一样的那么用标准的检查方法可以检查出不同的个性化的病变，这是现在检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在检查这个方向上标准化和流程化是必要的。那么在治疗上，每个人的治疗因为病情不同，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实际在治疗上必须是个性化。刚才您问的问题，那么机械能否做到个性化？实际现在在世界范围内，由于 AI 的这个普及，实际上这个个性化的治疗、个性化的医疗逐渐在走向我们的视野之中。那么我们在做个性化治疗中也有一些小的心得，不敢说完全能够做到针对每个人的完全个性化，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对一类人群的个性化，我们可以把人分类、分群、分出它的不同的这种群体，那么我对他进行个性化的治疗，这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现在已经逐步的在实现。 我们跟大伙儿来具体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小麦今天走进了您的这个店里面想要体验他需要描述什么，我们给这个机器里面输的身高体重，这个大家明白，刚才您还说了有一些这种病症的， 对， 比如说这种病症他是自己描述，比如说我是腰疼、背疼还是什么，都输哪些东西？ 我们希望就是在今年年底吧，2018年年底，我们希望做出一个，现在也是非常有希望做出一个完全的自动诊断的系统。那么目前还不行，目前如果小麦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可能要经过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标准的检查流程，你比如说四肢实验、肢腿抬高实验，就是有一个操作人员在操作，那么我检完了以后呢，我就知道你大约病变部位是哪里，我再结合你的生理参数和病理参数输到计算机里，那么计算机上传到互联网，上传到我的云计算平台，那么由云计算平台算出一个你的治疗参数，针对性的治疗参数下发到设备就可以实施治疗了。 也就是说现在去如果要体验的话，还是有一个这个工作人员需要帮我们做前一步的检查，由他把这些必要的数据、必要的这个病症输到机器当中， 有一个半自动的一个检查过程。 好，那我们也来问一问这个伟萌吧。作为投资人，刚才听了这个费总对于产品的介绍，你对这个产品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它这个产品其实应用到这种，就是相当于说跟计算机管理 AI 相结合吧，这个其实是蛮有亮点的，因为它通过这个患者的一些体征啊，包括它的一些参数啊，然后结合这些之前的一些医疗影像的一些数据，然后能够给患者进行这种相对个性化的定制治疗方案啊，这个我觉得是蛮有亮点的。另外，它因为这个正骨相对来说它无创嘛，就不像是那个开刀，所以可能对患者来讲的话，这个体验效果会更好。我也想了解一下，比方说它对人群上面有没有一些这个细分，比方说有些人是不是不适合这种方式，或者有些人他是非常适合这种治疗方式的。 嗯，也就是说，这样我们的产品它的适用人群到底是什么？ 面向的受众。 对，因为刚才我听这个费总特别提到了很多这种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比较适用于这个机器。我们的比如说这样的产品只针对于腰间盘突出的朋友，还是说像其他的我们平时这种肩背的不适啊，或者有一些朋友说我的这个比如说 颈椎 或者说这个骨盆，有的朋友说会有侧的情况， 对对对，还有好多生完孩子之后的， 对， 是 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正骨产品来完成吗？ 对，这个设备呢，它不是万能的，首先它适用的人群，那么也有它不适用的人群。我们先谈不适用的人群，首先它不适用的就是骨折的人群，严重的骨质疏松人群，和这种有相应的精神障碍的人群。等等，这一类的人群是非常不适应的，在我这个机器上是没有办法进行治疗的。那么它适应什么样的人群？它适应亚健康的人群和病态的人群，就是除了我们这个竞技症之外的，那么这些亚健康啊，有一些比如说只是肩背痛，只是运动损伤，那么他通过自己的运动啊、按摩呀、或者是自己的修复，他也可以逐渐得到修复的这一类人群，实际上他就起到了一个保健的作用。那么对于很多的病态的人群，你比如说有些人已经出现了手术指征，就比如说他这个腿已经麻了，甚至腿抬不起来了，甚至是出现剧痛的这种症状，实际上这个设备也是非常适合的。只是在他的骨骼不受创伤的情况下，这个设备是非常适合的。 那它针对的比如说都是腰间盘突出症所引起的这些比如说身体的不适吗？还是说比如说针对其他部位的这种基础的疾病，它也是可以进行调理的？ 对，刚才小麦说了一个叫女性的产后腰痛。 对对， 实际在我们多年的这个临床，我们发现女性的产后腰痛有 90% 以上都是底下关节脱位。底下关节脱位，它有前脱位有后脱位，是因为在女性生孩子之前，这个婴儿在入盆之前，这个底下关节会打开的。那么生完孩子以后，底下关节在坐月子过程中实际上是逐步恢复的。当你坐月子坐得不好的时候，它就会容易，我们民间就说憋住了。那么憋住了就产生了底下关节脱位这种症状。那么这种症状在这个仪器上不用治。为什么不用治呢？是因为它相对非常简单，它只要一秒钟就基本就可以掰回来了。那么相对比较复杂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腰椎间盘突出症，还有椎管狭窄症，甚至是车祸的后期的损伤的车祸后遗症等等，这一类的病呢，因为已经进到病态，甚至呢现在在整个医学界呢属于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难题。那么我们是针对这几种病程来进行那个治疗的，或者是进行康复的，它可能出现的症状不一样，有轻有重。那么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康复的这个理疗，也我们把它理解成理疗也可以。对于亚健康人群，那么对于病态的人群，我们把它理解为治疗，实际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对应的病症的，并不是所有我们像这个普通的按摩一样，所有的朋友可能有任何地方的不舒服，腰也行，腿也行，各种部位的不舒服都可以去，它还是有自己的对应症的。相对来说， 这个我 觉得费总有一点感觉是说，那些症都比较小，就是杀鸡焉用牛刀的感觉吧。 是的，稍微有这么一点点吧。那么实际上我稍微要补充一点点，我们平常经历的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腰腿疼，尤其是腿疼，我们有些人脚疼啊，有的小腿疼，有的大腿疼，有的屁股疼，有的是腰疼，实际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腰椎导致的。 腰椎的这种病变导致的。可是我们平常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治腿去了，或者治这个我们可能觉得这个脚有问题，我们去治脚，实际上这种对这种病情是无意义的。那么我们这台机器呢，实际上是可以治颈椎的，但目前呢，并没有给合作伙伴开放我们这种治颈椎的接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颈椎呢相对来说复杂一点，而且它对安全性的要求会更高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只有在我们局部的地区在用这台机器可以治疗颈椎。在大部分的合作点，大部分的应用场景下，我们是不开放治疗颈椎的。 也就是更多是针对我们腰椎的治疗这样的机器。 对。 从胸七以下，从胸椎的第七节以下，一直到腰无底。腰椎的第五节腰椎和骶啊。 好，那咱们这个产品的名字，我们是不是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像这样一个可以针对我们腰椎很多这个不舒服，甚至腰椎间盘突出这样的几个疾病能够进行理疗，这个正骨的机器，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 它的名字叫三维正畸仪。三维正畸仪。这个稍微给各位做一点说明的，就是在市面上叫三维正畸仪的很多，核心的专利是我们公司的，有很多的，我们先不说仿冒吧，我们说这个名头呢，由于当年没有进行保护，所以呢，只是提到了三维正畸仪这个名头，但是您可以查源头的专利，是我们公司的。 三维正畸仪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好，也问一问这个伟蒙，作为投资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尤其是刚才费总特别强调，它和一般的这种按摩的产品是有区别的，它更注重于疗效。那作为投资人，会不会更关注于这样的一个产品？比如说它的疗效到底怎么样，它的安全性，是不是作为一个投资人，你会更关注这些呢？ 是的，是的。其实技术方面的话，我们是最看重的。但除此之外的话，它对患者的这种治疗效果，包括刚才费总也提到，有一些局部的这种安全性，这个其实是更彻为考量的。还有一方面就是价格成本的问题，因为像是这种普遍的这种常见病，那如果说它价格在一定的合理的接受范围内，其实这种普及度会更高。那我们也会关心这个医疗这个接受治疗的成本。 好，那我们也请费总来回答一下，作为一个投资人，他所关心的这些。 好的，那么对于安全性，我们先不说我们自己系统是如何设计的，那么曾经清华大学给我们做过在高速 X 光机下做过这个测试，那么给出了安全性的结论，并且发表在工程力学杂志上，这是有据可查的，这是在权威的这个机构来认定的安全性。那么对于我们自己安全性呢，我们分了三层进行保障。那么第一层的安全性呢，是在这个设备的本体，设备本体这个保障呢，要做强化，所以中国人保给我们这个设备进行了投保，当我这个设备出现问题的话，中国人保是可以给予赔偿的，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层，我们在整个的技术层面上，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设计。那么尤其是我们对它的限位控制，做了一个很好的设计。限位控制可能讲起来稍微有点专业，那么我举个例子，我们比如说我们拉皮肤，用手指头拉皮肤，如果我用一吨的力量拉皮肤，拉我这个手表面的皮肤的时候，我只拉一毫米，实际我皮肤不会受伤的。那么如果我用多少呢，我用可能500斤的力量，我把皮肤拉10公分，我的皮肤会撕裂的。所以这就决定着，实际上对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如何保证他的身体安全，实际是以距离和力的结合控制，是可以达到这种要求的。所以在我们的仪器里呢，我们放了三点，我们第一是对力的控制，第二是对距离的控制，第三是对最后可能超出范围的限位控制，就是它到最终的这个距离的时候，对这个人体没有任何的损伤。那么这是我们在设计上做了一层控制，我们用微小的一点力量和距离就可以作用到骨骼，所以我们不需要大幅度运动， 也就是说并没有达到我们说人类的这种极限。 是的，根本达不到人类的极限，甚至连人类的极限经常连三分之一都达不到的情况下，我就已经把骨骼的这个作用已经完成了，我没必要做那么大的幅度。 所以说其实是对于所有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这个范围。 是的，它跟自己平常扭腰，甚至比自己扭腰的幅度还要小。 哦，那这样的话，其实比起那个，比如说在体育医院由专家给你拉伸的那样的抻，动作要小得多呀。 动作要小很多，但是它的速度要快很多。 同时这个动作呢是一个组合性动作。你比如说我们在体育大学这个专家给你扭腰的时候，它有一种旋转力量，有一个抻拉的力量，甚至有一个侧踹的力量。那么一个教授他很难同时做三个力量。 对。 啊，那么这个三个力量他做不到的，人为是很难达到的，但是这个设备可以同时。我们的设备就是我们把抻拉的力量、旋转的力量和横切的力量，我们在一瞬间同时完成了，所以它比人的手工更加有效。 嗯，所以说其实安全性是得到保障的哈。 是的， 咱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呢，会继续邀请这个费景浩博士和我们孙伟萌以及我们的媒体观察员泽小麦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跟大伙儿介绍的三维正骨仪到底如何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市场得到什么样的反馈，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三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今天的天气。今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总的来看，今天天气晴好，空气清新，比较适合大伙安排户外活动，但是气温依然是比较低，提醒您外出还是需要防寒保暖。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探讨一下三维正骨仪在现在的市场上，在大家的接受程度上到底前景怎么样。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思邦医疗联合创始人、总裁费景浩博士，步长家族办公室投资经理孙伟萌，以及资深媒体观察员泽小麦。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三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题目是这样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椎间盘突出这样的一个疾病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有或者是没有？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在今天选出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500元的正骨体验卡。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您可以去免费体验一下这样的设备到底正骨的效果如何。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几位嘉宾进行互动。那下面呢，我们继续邀请费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在上半段这个伟萌特别关注的，作为一个投资人，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后续的发展，它的定价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我呢，在说它的价格之前呢，我先卖个关子啊，我先讲讲我们的产品系列。我们产品系列实际上，我们最终呢，我们是希望这种设备啊，最后走到每一个人的普通人的家庭。 嗯， 那么我们在未来的几年之内，我们会出一个便携式的颈椎治疗仪，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出差的时候，我们将来可以自己带着这种颈椎治疗仪跟着自己出差。那么长期坐飞机的这些人，然后包括长期坐办公室的人，他都会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保健的一种仪器。 嗯， 那么在他之前呢，有一个整个连颈椎带腰椎的治疗仪，那么这个专利我们已经拿到了，那么我们争取在今年年底我们会推向市场，我们希望每个家庭都能享受到这种健康的服务。 嗯， 那么 也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两个，一个是颈椎的治疗仪，一个是颈椎带腰椎的，这两个都算是便携型的。 便携型的， 嗯， 家用型的， 也就是这两个我们还得再等一等， 甚至是简易型的。对， 那么目前的这个三维正畸仪呢，对于在座的各位呢，可能对于家庭来说呢还是比较难，因为这个设备相对比较大，操作起来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它毕竟还要有一点点的专业知识，所以这个呢主要是在一般的康养会所，在医疗机构，在一般的这个我们叫是养老的机构和社区的机构里可以布设。那么这些布设呢，会缓解很多的这个亚健康和疾病人群的这些痛苦。那么它的价格是这样，价格呢，产品呢是不卖的，因为这个产品是基于互联网的，如果脱离互联网的运营平台，这个设备实际上是没有用的。有大量的，就跟我们有一把枪一样，那么没有装子弹，这个枪实际上还不如普通的棍棒，对吧？那么这个设备就是这样，那设备是依托互联网而生的，所以它所有的治疗参数和包括所有的这种康养的参数都是要从互联网大数据计算而得来的，所以它应该是一种服务的形态来呈现。那么这是第一层。那么第二层呢，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需要治疗的话，可能有些人已经进到医院里接受相应的治疗，那么会发现这个医院的治疗如果是传统的手术的话，大约是十几万的这个花销，如果有植入物的情况下，比如说打钢钉啊，然后有这些融合的这种融合术啊等等，可能十几万的这种花销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即便是比较花销比较少的微创手术，大约也在两三万左右之间，那么这是常规的一个花销。但对于三维正畸仪呢，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是希望做到每个人都付得起，那么每个人可能在几百块钱范围之内就把这个治疗完成。那么目前呢可能还高一点，目前呢一个疗程大约不到10000块钱，大约七八千块钱就可以完成了。那么七八千块钱大约重度的这种患者可能需要4到6次这种治疗的时间。 一般4到6次，也就是一个疗程。 一个疗程。 那么7000块钱的花费。 七八千块钱。对，这种花费。然后对于轻症的患者，一个疗程2到3次就可以了。2到3次。 这是对于消费者的价格。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机器现在是不单独售卖的。 对，不销售的。 也想问一问伟蒙，作为一个投资人，刚才费总介绍了他自己的产品线既有的和以后可能会发展的，对于这种有既有的产品同时还有后续发展的产品，作为投资人是不是更乐于见到这样的这个投资项目？ 是的，是的，因为像费总所说，其实他的商业模式是他现有的器械因为操作相对 有专业性， 对，有专业性，所以他现在在 B 端的一些康复医院或者一些养老医院进行铺设。那之后他也有准备 2C 的针对消费者的这一块的便携式的产品。那我们觉得他的这个商业模式来讲的话是走两条路的。那比较好的，我乐于希望见到，觉得费总比较有眼光，因为他在 C 端也好或者是在 B 端也好，他的设备其实是不是传统的普通设备，而是结合了这个计算机包括一些数据的参数存储的。那这样子的话，对于病人的这种病例的管理，包括他病人以后患者他之后的这种健康的一些跟踪和长期的这个维护，其实是有帮助的。同时呢，他可以针对此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个数据库，那这个数据库同时又可以帮助他的这个参数模型进行进一步的调试，所以之后呢，他的这个帮助患者进行正骨康复的这个治疗方案会越来越完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商业价值还蛮大的，很有潜力。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已经推出市场的一个产品，如果比如说这样的机构想要合作想要购买的话，那这个的话我们是单独购买这个机器，你们提供后续的服务，还是说机器你免费给我，我使用一次单独做这一个信息的服务给你付费呢？ 是这样，我们现在在跟医疗机构的合作呢，我们暂时处于半停滞状态，是因为中国现在目前的国家的法律规定是不允许跟医疗机构进行合作分账的，不可以合作分成，不可以产生任何的合作模式。所以在未来的医疗机构里，我们可能会采取销售的模式，然后跟医疗机构进行合作。那么我们大部分，因为我这个产品有几个系列，其中康养的这个系列，我们叫保健医的这个系列，我们是可以跟康复机构、养老机构 机构和非医疗机构进行合作的、 嗯、 那么这种合作呢，只要是双方进行投入就行了，我们来布设备，然后投资机构出场地和去做普通的运维就可以了。那么至于专家系统呢，它不用太关心，因为我们既有培训系统，也有我们的专家治疗系统，还有包括远程的专家的支援系统和咨询系统，这个都是能跟得上的啊、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在医疗界，在康复界，运营的模式是不同的。 好，那也想问一问伟蒙，作为投资人，这样的这种合作模式，或者说以后我们会不会有更大的市场能够接受这样的合作模式呢？ 嗯。我觉得像因为我国现在就是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嘛，那在医药康复啊，包括这个一些运动损伤的这种复健上面来说，其实这个市场潜力是蛮大的。那像费总他们公司提供的这种产品，我觉得是针对现有市场，不管是一些白领工作人员，还是说一些孕妇产后的修复，乃至说老人他后期的一些腰间盘突出症之类的这种病症的话，这种治疗方案其实是一个很有价值潜力的一个方式。那我另外考虑就是说，在跟医院的这个合作层面上来讲，其实现在在医药这种就是它的多元化治疗上面，这个方式其实是一种针对传统，比方说我们说这个有手术治疗或者一些药物治疗，包括牵引之类，它其实是一种新的一个代替方式，那给患者是多了一个选择。那我相信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医院会跟费总这边进行销售合作，那也不一定是说要用拆账分成的这种方式，那市场潜力是广阔的，合作伙伴也会越来越多。嗯，是这样。 嗯，整个的市场前景刚才伟蒙还是比较看好的哈。啊，我们接下来想问一问费总，像我们刚才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仪器，我们现在更多面对市场的是有一些疗效的，也就是说它需要针对一些疾病来进行这个提供 的 那会不会存在人员越来越少？如果这个病治好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腰椎间盘症治好了之后，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像比如说按摩或者是保健一样，我有一个肠胃效应，我觉得这个效果好，我可能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会养成一个习惯消费。 对， 那作为这样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我病好了我不会再来第二次消费，那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如何去运行下去，永远吸引这些人来呢？ 对，您实际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在这个在中国传统的这个医学界，实际上希望是病人永远消失的， 嗯， 就是病人不再登医生的门的。我希望医生的这个门可罗雀，但是由于市场化的环境，导致现在可能有些地方，以盈利为主体，实际上就失去了治病的本源。 嗯， 所以我们的目的呢是，首先是要把这个病人治好，这是我们第一目的。但是这个问题又非常有意思，为什么非常有意思呢？是因为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人群是非常庞大的， 嗯， 包括颈椎病是非常庞大的。我们现在低头族这么多，据我们的观察和不完全的统计，在30岁左右得颈椎病，就30岁以上的人得颈椎病或者是亚健康状态的这些人群，差不多要超过80%， 嗯， 就或多或少都会有。我们经常很多人说我自己很健康，只是稍微有点不舒服，实际已经进到颈椎病的这种这个亚健康的人群里 了。 对对对对，那么腰椎呢是在50岁以上的人群里，一般会达到70%-80%的这种人群比例。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实际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和对这个颈椎病的统计，它的数字比我说的数字还要高一些。所以它有庞大的基数，我们不用去担心这个人群会治完了以后永远不出现。这是第一，人群的基数。 新的人补充进来。 对，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这些病情呢，并不是治完了以后一劳永逸。是有些人呢，他由于体制的关系，由于从事的行业的关系，你比如出租车司机，那你比如说常坐办公室的白领等等，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导致，他会不断的复发的，他会不断的重犯，所以他呢，可能将来就是一个目标人群，然后不断的要对他进行服务。 嗯，好，那也想问问小麦和伟蒙，现在这个中医可以说是投资领域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很多现在这个和健康相关的都会把中医加到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理念当中哈。那现在对于中医的这种投资热，对于二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发展是不是我们现在资本追逐的一个热点呢？ 我觉得首先从那个国家政策层面还是非常的推崇和这个支持这个中医来发展的。然后另一方面呢，从这个经济成本上，那我们这个使用这个中医这一块的一些治疗方法，它相对于西医的一些大的这种手术啊，大的这种器械啊，它的成本还是比较低廉的，就是属于这种能够比较经济实惠、质优价廉的起到一些效果的这样的一些手段。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 资本的追捧。 对对， 看看伟盟作为专业的投资人，现在是不是很多的投资机构都比较热衷于像我们这种中医理念的这种健康项目呢？ 其实正如刚才小麦所提到嘛，就中医现在其实在我们整个国家层面上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战略高度。因为它中医占我们这个财政拨款的话有 5.8%， 所以我们在看中医这块其实投资方面是比较关注的。那关注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层次来看吧。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中医医药，也比方说一些片野啊，包括一些中药材企业的这个角度，那我们会着重看一些中医药企业它拥有这个上源的这个原材料的把控力。那这样的企业我们会觉得有一些天然的优势。那另一块呢，我们会看重像一些中医的这种综合医院、连锁医院，它有一些品牌的这个医生资源，同时呢，它经过多年这种沉淀，在患者层面上面有一定的口碑积累，我们可能会对这种医馆啊也会有一些的关注。那第三种呢，就是跟费总这边会有一定结合的，就是我们是看全产业链的这个投资。那在投资过程当中呢，可以进行一些被并购的就这种优质的技术也好，或者是产品的这种标的，那这类企业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方向。 那伟盟现在既然是一个热门的领域，是不是现在市场上打中医这个概念的很多的投资产品或者说投资的项目也非常非常多呢？ 是的，本身其实像我们不常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以中成药为主要的这个主打。那我们平时在市面上能接触到这种中药类的项目也很多。但是像中药的话，其实它不管是器械还是药物，其实在市场上比例跟我们平时所谈到的西医其实市场份额还是偏小的。如果从这个数据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比例中医跟西医的话，有医疗器械可能才在1:5的比例，但在美国其实是一半一半的，所以我们市场这个空间潜力是非常大的。 投资的空间还是非常大。那我们说到费总这样的一个投资创业的这个项目，更多的是这种医疗的器械，应该是你刚才说的投资热点的这种第三类，是全产业链的这种。那医疗器械也想问一问您，比如说作为投资者，它的前景如何，有没有一些需要防范的投资风险呢？ 器械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你像国内的话 ,A 股上市公司里面，我们大多数看到的都是一些生物制药的公司。那医疗器械公司其实屈指可数。那我们觉得这块的这个在未来20年应该会到达一定成长空间非常高的一个高度。那我们会关注一些什么类的医疗器械呢？就是像招标和这个保险控费，因为在中国它的体制问题吧，跟国外的这个美国制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医院呢在做这个医疗器械引进的时候，它是通过招标。所以如果说招标控费呢，可能在替代一些进口产品的这种器械，它的这个替代性很强，那医院它引入的这个需求度就会更大，那我们对这类的产品会更加关注。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看一些细分行业，就是细分行业因为它市场空间比较大，所以它如果很早的切入进去，你比方说像费总这类产品，它是一个新的一个跟 AI 包括像计算机数据可结合的这种偏定制化的治疗方案，那它的这个相当于针对一类的这个患者人群，它能够最早的进入到市场，形成一个高度的一个梯队，那它在市场的这个扩展过程当中呢，能够形成一定的壁垒，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价值的。第二个还是看这个产品吧，就是比方说像一些医疗企业它是做这种微创产品的，那我们觉得其实这个市场也是蛮大。你比方说像之前那个上海微创这类企业，他们其实赶着一个很好的时代，但现在我觉得就是 你要如果说光是做产品出来的话，这些大的这种医疗器械上市公司它也是可以很容易的模仿你，对吧？那如果说你做的这种工艺包括你的技术壁垒不是那么强，那很容易被他们抄袭过去。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叫我们叫器械的进口替代 2.0 的时代，那你要做的就是说你的核心技术里面有没有你自己比方说别人没有办法掌控的。咱们看费总这个商业模式里面，那他首先因为他有20万的这个数据库在，然后他从数据库当中提炼了自己的这个数据参数模型，那这个如果大公司想模仿的话，他首先要有数据，然后他还要进行训练，然后再进行推广 BD， 这个时间是有一定窗口期的。我们姑且把这个窗口期认为这个投资的壁垒，那如果费总抓紧时间这个进行市场的推广，然后进行这个品牌的口碑的建立和战略合作，那其实对他来说是还是有这个有一定的时间来进行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的。 好，这个是伟萌其实提出的一些这个我们在发展上的一些建议哈。也问一问费总，其实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你也提到我们的产品这样的一个技术现在市场上已经有模仿或者说这种替代的产品出现了，那我们的这个壁垒到底如何做到像伟萌说的我们可以持续长期的这种发展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市场上模仿的多，有很多模仿，因为这个前几代的产品，由于我们这个技术发明人，他这个发明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在市场上模仿的产品非常多，但是替代的产品目前根本没有。因为我们讲这形态可以相似，但是治疗的疗效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核心技术在里面。包括我们的治疗时机、治疗参数，以及我们最后训练出来以后，我们对每一个人的反馈的评估，这个系统是不具备的。目前我们没有发现能够跟我们竞争的一个这个公司，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我们核心技术除了这个 AI 之外，实际有相当多的是中医的传承经验。 除了人工智能之外，还有中医的这种传承在里面。 没错、因为传统的中医的正骨手法只是师代徒啊，这个父传子啊等等，由于这个人的悟性的关系或者学习能力的有关，可能传着传着就消失掉了。有很多技术就消失殆尽了。那么通过这种 IT 的这种方式，我们把大数据的模型引进去，包括结合中医的很多的经验，我们把它固化成数字的模型，它是可以无限传承的。那么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我们也不太担心，目前不太担心国际的公司会介入，是因为我们在认知体系上有本质的不同。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地方，也有别人很难模仿的地方。 是的。另外补充一点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相关的专利和知识产权基本都固化了。全部都申请完了。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个要避免这个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再出现这种血的教训。 好，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这个我们对中医的这种传承，这其实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哈。 是的， 我们这个是对传统中医的一个提升、总结和学习。也想问问，现在我们一直在提这个人工智能，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不断的去学习，就像我们一个人一样，它通过不断的接触、不断的累积经验，它是可以不断的去进步的。那这个机器也可以做到像我们说的这种不断学习、不断累积、不断进步，去适应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症状、新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吗？ 这台机器本身是不能学习的，它的学习呢在后端，在我们的云服务平台，也就是说机器呢实际上是跟人接触的一个前端的感知器。那么它对病人的感知呢，第一是病人的患病的情况的感知，第二是治疗之后的感知，以及通过我们人跟机器交互的时候，我们把病人的感觉感知放进去，所以它只是一个感知前端和处理前端，它是一个人机交互的一个界面。真正学习的是在我们后台的互联网端，而在我们的大数据端。那么 AI 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AI 的最大优势呢，实际上它不仅可以说学习，实际它可以避免就很多错误的重复发生。那么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可以不断的摒弃过去错误的知识，这是 AI 它本质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它就像一个初学者 刚开始可能模型不太好，随着他上到了大学，上到了研究生，上到了博士，然后他处理他越来越精确，所以这是 AI 在其中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呢是互联网的作用，互联网作用呢就是我们现在暂且叫互联网，实际上它已经探到了物联网的概念。那么通过这个设备的外延，实际上它可以做到一个泛在的过程。什么叫泛在的过程？就是无处不在。我们把设备放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可以连到互联网中，那么它就可以实施治疗。那么互联网使它的范围触手加大了， AI 使它更聪明了。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些技术。 所以说现在这个技术的壁垒已经有了，而且我们学习的这个技能也已经有了。我觉得现在可能最大的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现在刚才费总在上半段的时候提到，设备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专业人士现在去辅助，现在还是一个半智能的。等它真的完全智能化了，不需要别人辅助的时候，像我们说的这种物联网的技术，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才可以真正的让这个机器变得完全的可复制，甚至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朋友都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服务。 是的。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大伙儿来聊了。最后呢，我们也公布一下今天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吧。今天和大伙儿的互动题目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椎间盘突出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费总给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答案呢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椎间盘突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好。那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来统计一下这个获奖的听众朋友，我们会选出三位听众朋友送出价值500元的正骨体验卡。也希望大家在节目之外呢，关注一下自己的微信，我们的编辑会在微信上和大伙取得联系，我们的获奖名单也会在 RBC 健康投资家微信公众账号为大伙来公布。那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亚欧非三大板块来回的逡巡。对， 我个人非常羡慕这样的旅行的方式，学习加上旅行，拓展自己的视野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真的是我们的老嘉宾了哈，他的名字当中也有嘉宾这两个字， 是的， 有请马里奥冯。大家好，大家好。 冯嘉宾， 马里奥冯吗？冯嘉宾啊， 这个名非常洋气。 对 对，马里奥冯， 马里奥冯嘛。每次他来都戴一顶特别有特色的帽子。为什么喜欢戴这个帽？ 有帽子控。 对，是没有帽控那种感觉， 主要戴着帽子显得能脸脑袋小一点。 并没有啦， 并没有，并没有显小。 戴着帽都不好使。 不是，我的意思是并没有那么多顾虑，帅哥一枚。而且他从事的是那种阳光的体育产业。 没错，很运动，很积极向上，正能量。 全都是见到那些 NBA 的球员们，特别好。 给我加个名呗。 对呀、刚刚结束艾弗森的活动。 对。 哇。 艾伦艾弗森。 艾弗森 是多少人少年，我那个年代当中的无敌的1.83米，全世界第一的人。 对， 是不是？ 对， 现在呢艾弗森也老了，但是但是依然是魅力十足。那大表带蹭蹭亮。 哎呦我天哪，你是看人家人还是看人家的表？ 我是说他们是有时间观念的人。 哦， 对不对？其实出去旅行时间观念很重要。我们的嘉宾呢，他经常因为他是留学生的身份嘛，这次介绍的目的地应该是在留学期间去玩的一个地方。 是15年的时候， 15年 的 时候， 3年 的时间 了， 3年前、他应该是在西班牙留学， 对、 也是在欧洲作为一个地点去到的目的地。 对对对， 是自己还是跟同学一拍即合？咱们去那玩玩。 是利用了一个考试周，然后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一块去， 还是同学？ 对，还是同学。然后两个人又去了。这么一个离着不太远的地方， 我因为提到非洲，好多人去坦桑尼亚啊， 对，南 非，这次去的是哪个非洲的？ 阿尔巴尼亚。 这次去的是那个北非的，北非的摩洛哥。 哦，一个旋律， 摩洛哥 想起来了，当当当当当当， 卡萨布兰卡， 是不是？去到那个地方有没有自己的规划？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出去玩啊，就是他们就是非常那种激活性质的，俩人一碰，好就去呗。 对啊， 你是这种感觉吗？ 一拍即合吗？ 对， 就是我去之前其实是做了一些攻略，但是主要就是以看萨拉沙漠为目的。 哦，去找三毛进来。 对，然后其他的一些行程呢，其实就是随意安排的，因为看时间点， 即兴的， 即兴卡一下时间就行了。但是基本上是把那些知名的一些场景、一些景点 再去看一看， 都会走一遍。 嘉宾不是一次来我们节目的， 对， 上次也是跟他的朋友一起去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想问问，作为留学生，你们出去玩的话，最看重哪些方面？因为你们是年轻一代的弄潮儿，我感觉是这样的，他们是这样的，新锐的， 不是很远。 对，你们会注重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以多见、 多 听、多看，但是少花钱为目的。 哦，对，对对对， 那就是可能暴走啊，这个徒步啊，背包客会比较适合。 在北非的话，你们这趟行程当中交通工具是什么？是火车、 主要是飞机、火车，然后出租车。 哦，没有自驾。 没有自驾，没有自驾。 哎，2015年那个时候还没有，摩洛哥还没有对中国免签。 对， 没有。 然后他是从西班牙去的，那个时候他不免签的时候，你觉得摩洛哥坑吗？ 这还有，其实有点儿，就是因为今天来这聊这个，我就又刻意的去回忆了一下。其实可以把这个称之为一个排雷的一个旅程。 哦， 就是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小雷的。然后我记 得，不妨说一说， 不妨给它扫出来。 我记得15年那会儿， 哎呦我天哪， 慢点， 全是雷， 有点大，你慢点，你 施主慢点怼。 对。 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那会儿去，然后就是，因为他还没纯免签，然后去的好多，比如说国人都是，到那以后可能比如说年龄有偏大的，他可能比如说在语言沟通上，也有问题，然后像当地的车，然后出租车这个载客的情况 有啊 有 哦， 然后小到比如说在那个便利店，他卖打火机也会 这个， 对对对， 打火机还能 就会有一些，然后比如说包括在他的那种老城叫麦迪娜，或者说那种大巴扎里边，会有好多小孩啊或者当地的人 卖东西， 他不是卖东西，他是穿着当地的衣服，然后就是如果你过去跟他合影，或者说如果你关注到他，他就会跑过来，然后跟你说。我看看你要去的那个酒店的名称 目的地啊， 对，然后我带你去， 他把你带去以后呢，他就会要你一笔钱。 哦， 然后 收费。 街上的人呢，会冲着你，比如说要烟呀，要糖果。 一五年啊，就是一五年的时候。 对，其实就很近的。 嗯， 就是他们说去摩洛哥，你千万不要跟人对视。 哦。 就即便是那个广场上。 不是被人 看穿。对对对，广场上不是有那种玩蛇的吗？ 对。 来玩个蛇，然后 对 那个人，他就在那吹，然后那个蛇就在那舞动，他都没看你，你在那，他要发现，哎，你从远处瞄了他一眼。那人马上就能过来找你要钱。 对他，而且他们是以那种起哄为这个， 哦， 这个基准的，就是比如说我在这看看他那跳舞，哦，然后呢，看完他跳舞以后，我给他鼓完掌，我可能就走了，然后他这会儿就会开始冲你喊，比如说他看你是亚洲的脸， 哦， 他就会冲你喊。日本人真抠门哦， 这么说。 然后如果你不是日本人， 哦， 比如说中国人真抠门哦，韩国人真抠门啊，他就会这么喊。 嗯， 然后比如说如果你过去给他钱，你给他五，比如说你给他五块钱，他就会喊，还是那么抠门哦，他就 五块钱还 是对对，就是 我把五块钱再拿回来。 哎，你没完没了 啊！就是玩蛇的和跳舞的都比较鸡贼一点。 我推荐看一部电视，就冯小刚的电影 啊，没 完 没 了。 是，我跟你说，玩蛇那个都不是一般人。 反正北非给我们的感觉确实很神秘，很漂亮。但是那旅游行业当中还有一些就是所谓不绿色的空间哈， 对， 就是现在大家去北非也得小心，就这些现象还是依然存在，现在没有那么多了， 对，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攻略也好， 对， 大家规避的这样一些陷阱，我们就不踩那个地方就完了， 对对对， 对吧？ 不要跟他们对视，蒙面， 注意，对，注意，一起对视就这样，啊， 对，就你戴个口罩，然后蒙面，他也不知道你 散光，当地的人对自己的服饰要求是什么样？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对不对？ 他们 那个一五年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是有穿一些比较像偏现代化的一些衣服， 哦， 就是咱们看的那些人穿的衣服， 哦， 就和平常见的人差不多。 类似， 然后也有穿大袍子的， 袍的， 嗯， 然后也有比如说戴个这个头巾啊，头巾之类，然后围着脸的也有。 都有， 哦， 然后也有那种纯黑色，然后脸也挡上，跟那种阿伯似的。 哦， 对， 还是有一些相关的禁忌， 对对对， 会有些 对。一五年去的时候有没有因为跟同学要做攻略嘛？ 对， 去之前比如说考虑到当地的风俗啊，风俗人情，有没有自己规避的部分？比如说颜色上不要太鲜艳啊，到了寺庙不要大声说话，都会有嘛，是吧？ 其实就是总哥问这个问题，我当时还真遇到了一个， 哦， 就是我们之前去的时候，觉得卡拉布兰卡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景点叫里奇咖啡馆。他就是当时那个电影嘛，因为卡萨布兰卡之所以特别有名， 嗯， 就是因为这个北非谍影这个电影嘛。 嗯。 然后卡萨布兰卡里边这个里奇咖啡馆其实是电影里虚构的， 嗯， 但是电影虚构之后呢，就有那种美国人，然后比较有头脑， 哦， 有头脑，然后他就可能在那儿就盖了一个咖啡馆，就叫里奇咖啡馆。 哦。 然后每天就一直在循环的播放主题音乐， 这 首 歌曲，哦， 然后还有就是播这个北非电影《北非谍影》这部电影。 嗯。 妈呀，烦死了，已经。 我们这之前要去的时候呢，就看了一下，说比如说他要这个衣装比较得体一点， 嗯， 我们想至少就是不会让你穿礼服进去，但是就是我们就穿普通的衣服， 嗯， 素身就可以了。 对呀， 啊，然后我跟同学进去以后呢， 咖啡馆它又不是一清真寺，是不是？ 那但是我跟同学进去以后呢，我坐下了，我同学就被轰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 人家 他穿的宽的， 人家说老铁，你的这个牛仔裤上有痘痘。 哦， 啊， 有你 有我还不行。本来把我的照片贴给他， 补丁啊，牛仔裤， 因为他那个我同学的那裤子上 我了解 是有那个破洞， 我知道啊， 破洞还不行， 这就直接说你 不可以， 这个清场就出去了就。 哎呀，为什么呀？那咖啡馆也这么严格？ 因为它整体的都是它的服务水准来说，在当地的就比较高消费的地方， 里， 嗯， 奇咖啡馆， 里奇咖啡厅，对， 嗯嗯。 然后它里边的一些包括装潢啊，包括它的一些饮品之类的，就还是很有水准的。而且主要就是借助它这个名气嘛，因为 不是咖啡馆嘛，还有别的饮品。 有，因为它主要就是它连餐食啊什么的都有， 综合的。 主要就是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好，因为它离这个哈桑二世的清真寺比较近。 是是是， 哈桑二世清真寺在卡拉布兰卡当地应该算是第一大景点。 嗯， 因为它是世界第三的清真寺。 嗯， 你看看这个美国人很有头脑。 是的， 当时选址选的比较好。 现在也还有里奇咖啡馆这个地方。 嗯， 对，现在还有，所以说就是提醒大家，如果去摩洛哥的话，最好带一条就是没有破洞的裤子。 短裤肯定不让进， 短裤肯定不让进。 哦， 然后像 带个晚礼， 夹脚拖呀、凉鞋呀，应该也都不能进 啊。 就是， 带双高跟鞋， 就托老妹去一趟，到里奇门口穿倍儿正式 啊， 燕尾服。 哎呀呀呀， 先生您 把头发这个整一下。 先生您过于正式了， 先生也不让进。 对，反正是不要露腿啊， 对， 露什么那种的哈。 还是 说到清真寺得去，因为在摩洛哥这个地方有很多像哈桑二世的清真寺，是吧？ 对。 你跟同学去这个地方了吗？ 去了，而且去的时候那个时间非常好。 哦， 就是我去的时候呢， 首先非常早，然后整个的广场上呢就 没有人， 一个人都没有。 哎呦，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连哈桑二世的，就是这个院落里边也没有人。 哦， 然后等于是我们两个人类似于去了一个包场。然后就把他那个空镜那种特别壮观的感觉都拍来了， 嗯， 好棒啊！ 因为他基本上他离他是正好也靠着海嘛， 嗯， 然后有一半是在陆地上， 漂亮， 一半是在海上， 嗯， 然后天上一般是没有什么云彩，就是纯蓝的。然后它的主体建筑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塔， 尖儿的那种， 对，一个尖塔。然后那塔等于是直接直处云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非常蓝，然后就是一道剑冲上去，里边呢会有一些。就是这种传送的一些经文的这种感觉，比如会喊，类似于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 就会喊一些让你听了就感觉非常宁静那种感觉， 宁静， 对，非常宁静，因为 喊，你感 觉，对，他让你喊，他喊的那种感觉就让你感觉就是比如说提醒你，比如说这个注意啦，注意啦，这个，反正这意思，对， 拖长音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然后，慢慢的有一些游客来，然后他是分好多这种不同国家的、不同语言的这个导游团的。 哦、 然后比如说他会带你进去，然后呢里边其实收费也不高，他的门票不高，因为他那当地花的钱叫迪拉姆，大概差不多可能120迪拉姆，他那个跟人民币基本上是一比一，他比人民币的汇率要低一点， 100块左右， 100块左右。然后进去以后，就是这个导游就会带你，比如说参观一下里边的内部。它的内部主要最有名的是因为，号称是有什么几吨的黄金，然后盖的门，然后那个门呢是只有这个摩洛哥的皇室，比如说类似于在新年的时候，或者说重要的节日的时候，才能由皇室的人去把这个门给打开。 哦，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吗？ 去都看不到， 看不到， 看 不 到， 看 不到。 那也不能拍照。 拍照的话，外部是可以允许的，内部的话，某些厅或者说某些阁，他会注意，他会提醒你，就是说这块可能不要加闪光灯之类的。 还是严格遵守当地， 对对对，反正遵守当地， 反正就是得拖鞋进去，肯定得拖鞋。 嗯， 对，就跟去泰国白庙似的。 哎呀，好想看看那个金门。 对啊， 嗯， 大桥。 金门就是 成都的黄金的门。 对，我觉得就是它肯定是个特别讲究的一个，咱们作为游客来说，只能远观啊，感受一下。 还想卡着点，不是？ 对呀， 啊，没有，那不可能啊。 那个季节性还记得吗？2015年去北非的时候，摩洛哥是什么季节去的呀？你们是？ 我是 还记得吗？ 二月份的时候，在当地，二月份在当地的话，应该算是气候还比较 OK， 就是 不冷吗？ 不冷，就是基本上穿 T 恤、穿衬衫是可以支撑的，然后穿个外套。 他那同学不是穿一破洞牛仔裤，对不对？ 是是是。 其实类似于，比如在北京感受的话，可能类似于就是夏秋之交这种感觉， 挺舒服的。 夏秋之交 的感觉，大概 嗯， 那挺舒服的。外面加一个外套就可以了。 它的温度类似于这样，因为当时我没注意说摩洛哥当地的这个是什么季，但是气温整体上这样。 对，刚刚呢，我们的冯嘉宾说有大巴扎，大巴扎就是市场吧， 对， 类似那种的啊。土耳其也有很多，很多那种国家都有，他们的大巴扎是那种大挑高一层，还是那种床上分层的？你们进去玩了吗？看了吗？ 它这个是类似于是那种老区，就是它可能一个老城区， 老城区 整个的老城区就是一个它的麦迪娜或者它的大巴扎。 哦，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是比如说这个棚式的。然后也有一些呢，就是地摊儿 、 然后它主要呢， 室外， 对，室外的。 哦， 它的这个室外呢还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会有好多这种流浪的小动物在里边穿梭。 有什么动物？ 比如说就是猫啊， 猫猫狗狗 、但是它那儿的猫什么的就不怕人，这个 瘦长的猫， 对对，这个确实挺好玩。就是在哈桑二世，比如说在寺庙里，我也看见有猫就在那儿来回跑， 那是他们的家， 就那种小猫。 对， 然后在这个麦迪娜里边也有，就是一些小猫在那儿跑。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在麦迪娜里边，最好不要拿着这个手机或者说相机 给他们拍照， 就是对着人拍，对着动物拍倒行。对着人拍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人来，比如说 反感的意思， 讹诈你，他可能 会要钱的， 可能会给你把鸡子抢走，就会出现这种 事情。之前好像我们的那个叫谁来着？一个女生， 对， 她说过， 我也记得， 对吧？就是说拍照的时候拿一个大的那个长焦，离了老远拍他们的脸。对，这进 来 是不可能， 对，进那是不行，进那是不行。或者说你拍了以后，或者说你走到前面，如果你看他还比较面善的话，你可以跟他说一下， 跟他聊 说 我想记录一下， 对，就可不可以记录一下你？这种是 OK 的。 对， 就是其实说了这么多雷，但是也想跟大家说，就是那块真的挺美好的。 对对对， 只不过就是说这个雷 预见性的， 这个雷就是说在你世界各地旅游的话都会遇到。 这种情况， 是的， 我就是说咱们甄别一下， 对对对，这个词好，甄别一下， 对、 啊、 好好的这个就排除一下就好了，咱们都说丑话说在前头，那剩下的就是美好的东西啦。 我们的冯嘉宾，其实这个2015年你从那个你的学校那西班牙那个部分去这个北非的话，你的旅行经验已经很丰富了，还是属于起始的阶段呢？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基本上可能欧洲已经去了10个国家左右， 那 十个国家了， 那就很丰富了，很丰富了。那你一定有自己的要求，同学也是一样的。两个年轻人在北非摩洛哥，当然不是还有撒哈拉嘛，对不对？ 对， 我们文艺青年的 对，还有那个蓝色之城叫什么来着？ 舍夫沙万 啊，对，舍夫 沙万， 不知道你们去没去？ 肯定得去吧。 舍夫沙万那没来得及去，因为是这样，因为如果是摩洛哥的行程的话，一般会安排像卡萨布兰卡近， 达尔贝达， 然后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 然后这个菲斯， 菲斯古城， 菲斯古城，然后就是这个舍夫沙万， 这样绕一个圈， 对，绕一圈，然后呢，一般会加一个沙漠团的行程。沙漠团呢，一般会分 沙漠团， 沙漠团，沙漠团可能会分三种，一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两天一夜的，三天两夜的，然后还有就是五天的。五天的行程呢，就是他会给你安排三种不一样的这个住宿的体验，可能是在这个星级酒店里，然后这个 还有沙漠里的帐篷酒店， 对，营地的帐篷也是一种，然后就是在路途中的一个，可能它是一个给你找了一个快捷，然后是那种还服务比较好的。但是我们选的呢就是两天一夜的，因为我们的时间 有限， 就是有限，就是我们总共的时间是在五天。总共时间是五天，因为如果你从马拉喀什进萨拉沙漠，我们去的是那个萨沟拉，就是它是叫扎格拉沙漠，它是属于是在萨拉沙漠的门户，就是属于是进了萨拉沙漠了，但是没有很深入，就来体验了一下，它那个是就是两天一夜的行程，但是其实两天一夜呢，主要游玩的时间就是在半天左右，因为在路上就开车就大概我们去从马拉喀什出发到萨沟拉就开了一整天。 哎呦我的天！ 是沿途都是沙漠吗？ 沿途是有草原、有旱地、有雪山， 行吗？ 停，会停， 停 一下，它会就是那种 我以为是 吉普， 我以为这个是全都是五天，比如说三天或者两天一夜，都是在沙漠里面穿行，就是都是徒步， 得先到， 先到，你到了到那儿的话，就是 好了，到睡吧睡吧， 睡吧。哎呀，睁眼，沙漠到了， 是这样吗？得先休息一下， 就是拍照，然后 两天一夜，是不是？ 对，两天一夜，我选的是两天一夜。 哦，你刚才说三天两夜，我觉得我要选的话，选个三天两夜，因为可以住帐篷。 你非常有预见性， 是不是？ 因为三天两夜其实是现在 比较 火，而且是就是体验感能比较好的。 是 两天一夜的话，我那一夜也是在营地帐篷 里，也是那样。 但是你就可能会感觉比较仓促一点，因为你比如说你前一天游。这个沙漠腹地，然后骑着骆驼，你的驼队进入到撒拉沙漠里边， 驼队呢？ 如果要是 换交通工具了， 太棒了。 如果要是时间安排的那个时间点没卡好的话，有可能比如说当天没有这个夕阳的落日，你可能你可能骑着这个骆驼进去的时候，那个驼队的那个 感觉 就不会那么好， 对， 不会那么好。 其实前面就一堆洞，如果有夕阳的话，有剪影。 你看这个骆驼今天心情不好，它走得慢，哎，没赶上。 单峰、双峰、单峰萝卜、 单峰萝卜都有 。其实我觉得到了撒哈拉沙漠，难免会有让你的心情不太一样。我们去了好多的海岛，又有很多的故事，对不对？一边是陆地，一边是海洋，又有撒哈拉沙漠。两个年轻人带上自己心爱的这个衣服也好， 心爱的这个相机， 对对对，进入撒哈拉。我们上面的先到这儿。 好， 我们的冯嘉宾其实他自己有非常丰富的心理世界，热爱生活的人。下面呢，肯定在撒哈拉或者在北非这个地方，还有很多自己的感觉哈。 没错， 这个帐篷酒店，我觉得看星星啊，晚上那个特殊的体验，风声呼呼刮那种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对吧？我没住过那个帐篷的酒店，反正我就想象是什么样子。 我就想说，这个撒哈拉沙漠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对，它在里边到底有什么去可以感受的？除了荒漠。 对啊，它国内也有沙漠呀， 对吧？那个敦煌啥的。然后我们了解一下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冯嘉宾。马里奥，他是 马里奥冯， 对，他是西班牙留学的好朋友，也热爱旅行，从事体育相关的行业，现在也是经常也会上路哈。今天带来的是他在2015年从西班牙去北非的这趟行程，跟好朋友一拍即合。 对， 他们还是比较写意的，一拍就走。 哎呀，人家离得近呢， 离得近哈。到底下面我们的冯嘉宾在北非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

女生的感觉， 女生喜欢到沙漠也是绝了。 她会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彭佳斌，我这次必须要去撒哈拉沙漠感受感受，因为喜欢沙漠。有没有这样的情绪在里边？ 倒是没有，因为我那个女同学呢，就是她就是比较直爽一点那种。 哦，直爽的女生， 对，比较直爽女生。然后呢，我们去的时候呢，就是说想去类似于探险，有点这种背包客的性质。 哦， 如果像单独问一下，比如说女生的这个出发点呢，首先我没法回答你，因为我不是个女生。 哦，你俩有交流。 他也没有跟你聊这些。 但是呢，我反正他对这个进沙漠的装备是有要求的。 有， 比如说我们前一天在马拉喀什 买了 ，就是因为马拉喀什那个夜市啊，是这先插一句啊，因为那个特别好吃。 有吃的， 有吃的， 吃的也中过戏呢。 马拉喀什马拉喀什的那个夜市啊，好像是说是世界在就是户外广场上面最大的那么一个夜市。 哦， 全是脏串。 脏串 对， 真的。 然后那个鲜橙汁儿，就是他拿手挤的那种。 哎呦， 然后还有什么炒羊肝，弄得特别油，然后抹在大饼上吃，反正就是特别 好吃吗？ 非常好吃。 哎呀， 好香啊！ 还有那种成堆的海鲜，就是 成堆的海鲜。 怎么还有海鲜？ 还一堆一堆的啊！ 因为他那块也是从这个，比如靠卡拉布兰卡，比如往这边拉的话，它也很近，它大概半天时间就能拉到。所以说它那个 蛏子什么的， 而且你那块就拍照就比较好，因为它那个广场上呢，基本上是这个贩卖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板。 哦， 看见游客的话，他会心里激动。 了解， 就 气氛 你那个相机，你那个相机还刚掏出来，他说：“哎，拍我，快拍我， 快快快！” 这就 然后拿起个小鱼竿来一套吧， 就是那个嘴，那个嘴都能 咧 到后槽牙，然后 生意来了， 对， 就是非常配合。 我跟你说，生意人的敏感。 哎，一五年有微信了吗？ 有啊， 2013年 就有了，好 吧？有了吧？2015年那是六还是6S 那时候用的，我都忘记了。 2015年是六 吧？六，拿出 iPhone 六分享朋友圈，我在北非摩洛哥，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广场吃脏串的普尔门。 对。 然后边上的那个老板就真的有过刚才这样的话，之前出现过，就是比如说我那儿拿新手机然后拍完照，然后边上那个老板说：“你坐下，咱们俩聊聊天。”我以为他要跟我谈什么特重要的， 用英文聊天 。然后那个老板说：“我在这儿有几个排档。”就是有几个档口是他的，然后他说，然后我说你这生意挺好啊， 你能不能给我发一下？ 然后他突然从兜里掏出来，他说你看看，我用的还是诺基亚， 哦， 就是纯黑白屏。他说你们亚洲人都这个消费 都智能手机的 消费观念就是比较 不一样， 超前。对，他说你看我们挣那么多钱，我们也使诺基亚。 哎，这么交流啊？ 哦，是这样的。 这个彭佳斌是北京的朋友，南边有几个南城的朋友，然后发了朋友圈，噗唰出去，南城朋友看，呆。男生， 我得去。 这男生啊，特别有特点。在节目当中模仿一下，不知道模仿对不对啊？别，这老冯在北非呢，该个。 你这是南城的多大岁数 的朋友？我俩都这样，对，特别有那感觉啊。 垮，有点垮。 这好吃吗？这个飞了一下，是吧？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感觉啊。 对 对， 哎，没想到老板是这么、就是、 热情， 有一点 热情的沙漠嘛， 教育意义的。那老板一定是一个岁数比较大的吧？ 对，一个大圆脸， 大圆脸， 大圆脸， 是印象深刻。 来，你过来坐下，那个动图。 哎呀， 我跟你谈谈， 手机屏幕还是容不下我这张脸，就那种感觉哈。交流的过程当中。那个当地的物价贵不贵？北非2015年的时候，那个地方的价格 其实不贵。一般你比如说咱们以旅游者的身份去，从第一天开始到最后一天，你可能准备400到500 美元， 欧元就足够了。 哦， 五天的时间， 五千的话，你带2000-3000块钱就足够了。 嗯， 而且 其实不贵啊， 还行。 如果你刨去一些之前提前在网上支付的话，你在就是当地花的现金，其实这个量是非常少， 不多哈。 因为你想报一个团，2天1夜的团，大概合人民币也就300-400人民币。 哦，那 撒哈拉呀， 对， 那还挺便宜， 对， 相当便宜了。 2015年，因为2015年的价格。 2015年现在应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上来了， 对， 但是也应该 会涨一点，但是它当地的那个涨得不会太高，因为当地这个确实可能经济还比较落后，是吧？ 他那个黑白的诺基亚就说明他们生活的节奏，对不对？是吧？ 不好意思，刚才是我的错，我赶紧拉回来。然后那个他在那个，对，一点都不尴尬。 嗯， 他在那个美迪纳里边，然后就 买东西， 然后呢就买了一个这个头巾。 哎呀， 这个头巾呢，就是因为这个去萨拉之前呀，这个。当地的导游或者接待的人就会提醒说，如果你们想去撒哈拉里边玩，如果你们在那儿住， 这一晚上的话，骑着骆驼进去，骑着骆驼出来，肯定你们最好头上都戴那么一个头巾、 嗯、 当地特色的， 嗯， 又能挡风沙又能遮阳， 还能好看， 对，还能好看，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跟同学就去了、 嗯、 然后那非常鲜艳的弄、 嗯、 披着头巾进去了， 嗯， 第二天确实用上了，因为第二天我们就赶上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天气， 嗯， 就是 这两天一夜呀， 第二天去的时候就是骑着骆驼进去，就风沙比较大， 哦， 看 不清 骆驼多，我这个睫毛太长也挡不住这个风， 而且没有太阳， 哦，阴天呐， 阴天刮风、啊 哎、 还是吹的都是沙子，所以说那个头巾就管用了， 哦，得有， 把脸全蒙上了， 得有得有， 嗯， 是， 男士有专用头巾吗？ 也不都一样，头巾是都一样的、 哦、 颜色嘛、就是、 颜色不一样、 哦、 然后他都会给你系上，教你怎么系、 嗯、 然后他当时会推荐你买他一身长袍、 嗯、 但是他这个、嗯、那种东西就会比较贵一点、嗯、 那就听上去不便宜了， 听上去不便宜哦， 反正是这应该是上千块钱吧， 啊，那是真的不便宜。 好朋友们，如果想去撒哈拉感受完那段 two tour three tour two tour 的话啊、 嗯， 带个类似于大长款的衣服就不用买。 对，你不用买，你想你要真买那个当地的大纱大袍那种，你回来真穿不了， 对吧？ 对， 也没地儿穿。 对呀、 啊， 而且他当地的产品好多确实是 不错， 国内、 啊、国内 made in China made in 义乌， 对对对，就是义乌的， 太厉害，义乌全面向全世界。 我跟你说，一个义乌，一个广东虎门那块， 非常厉害， 对，全是出口的。 两天一夜的内容当中，不是住了一个晚上的帐篷酒店吗？ 对对对， 那个感觉什么样的？特想了解的。 就是晚上，他那个分帐，就是说一个车里边会有不同国家的人，然后呢，在这个下车以后， 这风有点大， 导游 漏风了， 风稍微小一点，谢谢。然后这个导游呢，会让大家自己分组。 嗯、 我们当时呢，是我跟两个巴西人，还有还有一家日本人， 哦， 然后一个老头带着两个。跟我类年龄相仿的、 嗯、 女生跟另外一个了， 对，女生是跟其他的、 哦、 就是中国的团里边的朋友、 哦、 然后 你们怎么这么多人睡在一个帐篷啊？ 没有，因为分了两个帐篷、 哦、 那一个车上大概有10个人左右吧、 哦、 然后5个人5个人这么着分开了就、 哦、 我是属于是这个日本的这个老大爷， 嗯， 跟我这一路上相谈甚欢， 这说话多好啊， 然后给我拉过去了， 哦，你刚才说到了说， 嗯， 帐篷是一人一个吧？ 不是、 啊， 就是 5个人一个， 我就是5-6个人住一个帐篷， 大帐篷， 多 大 的 帐 篷？ 有这个录播间大吗？ 比这录播间再大3倍吧？ 那么大， 这是什么帐篷、啊？ 它确实是它的那个帐篷营地都是那种 沙漠包吗？这不是个 比较大的那种巨型帐篷 哦。 人们而且这个人进去后啊，就也没有说让你换衣服的地儿，基本上都是睡在这个睡袋里边。 哦， 有 而且这个、 你就合衣而睡， 早晚温差非常大，所以说只能合衣而睡。 嗯嗯嗯，也甭想了洗呀漱，没有 洗就是因为如果你是2天1夜的话，你就 睡就 睡就得了。睡 吃饭呢、嗯，有没有人专门给咱们做呀？还是他们都有饭呢？那个、 他们是有人提供这个，对，他们叫晚宴，但是其实那个菜 宴 就是其实那个菜品还是比较简单的，跟平常比。 嗯， 因为我介绍一下摩洛哥主要的食物。 好， 摩洛哥主要食物就分两种， 嗯， 一种是叫塔金，一种叫 couscous。 塔金， 嗯，塔金就是一个塔金锅，就是 塔金锅啊， 就是它就是一名就叫塔金嘛，然后就、 哦、是炖鸡的那个是吗？ 就是炖鸡炖牛肉，就什么都能炖、 哦， 然后它那个锅长得比较好玩，它是一个尖儿塔。 哦， 有的有一个尖儿，然后有人冒气， 哦， 就是类似于砂锅似的， 有点像咱们的高压锅， 啊、嗯， 有。 然后它里边一般就是把那个菜切成条，然后肉切成条，什么东西都切成条，然后弄完了以后就原汁原味，汤汤水水那种感觉。 嗯，一碗， 对，一碗。然后这个 couscous 呢，就是这个小米饭， 哦， 小米饭，然后有荤的有素的，比如说是炖的肉，然后跟这个小米饭搁一块就 混在一块， 就拿手抓着吃或者拿勺蒯着吃。然后这个素的也是纯素的话，可能就是可以淋一点这个酱汁， 嗯， 但是主要是菜汁，而且都偏淡。 哎呀， 偏淡， 所有味道都偏淡。 都偏淡，因为在沙漠里边那顿是确实偏淡的，因为日本人他可能口重一些，那日本老头自己带了一瓶酱油， 哇，可以自己带东西进， 是可以自己带。 那行那行，大家可以带到会谈方面、 嗯、 有开水了， 有开水， 那就行， 开水 那就可以。啊，大家如果 那可以的， 对对对， 嗯， 你说早晚温差很大、 嗯， 晚上真的入夜之后，撒哈拉是什么声音？就 对对，那种 就会有风声，然后一般是吃完饭以后啊，他会给你召集出去，然后会有这个手鼓的表演， 哦、 会有这个篝火。 哎呦，不错哦！ 当地的是叫博博尔人，就是当地的那个土著， 嗯、 然后他们会，因为他们就是专门做这行的生意的， 嗯， 他们会在外边表演，然后比如说教你敲鼓， 嗯， 然后敲鼓的同时呢，你自己比如说可以喝点小酒， 嗯， 躺在这个沙漠这个上面铺块毯子，躺在沙漠上， 挺爽的。 然后天上呢，天上 会很冷吗？不会、哦， 不会很， 还行还行。 然后天上就全是星星，密密麻麻全是星星， 感觉来了， 一片星河， 感觉来了。对，我还看过他那个撒哈拉的照片呢，那篝火简直了，特别特别的浪漫，烈火熊熊的燃烧，映照着周围的人。 那时候的三毛， 三毛没有篝火 啊，就他心情得多么的那种的。自由哈，那种感觉， 对， 就认识荷西。 可是，对他为什么对那么爱荷西？因为他可能在那儿也只能认识荷西。 我就是这么想 啊，对吧？ 人的选择少，但他们那个爱情故事还是非常动人和凄美 的。是 的， 他们是先认识，然后进的撒哈拉啊，因为没有别人了。 如果要是去旅游的话，其实不太建议直接就是去找这追寻这个三毛的这个故事 是吧？ 因为他那个位置现在是处于比较这个动乱的 哦，提醒大家， 对他那个位置可能相对不安全一些， 嗯、 就会有人查呀，或者人扣留， 嗯， 对， 嗯， 大家还是别去了。 因为也是当地这个，当时的我，因为2015年我做功课的时候是看这个当时的局势是这样，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好一些。 反正提醒在外的朋友，一切都注意安全啊。 对。 那个帐篷这个露营反正是体验过的， 嗯， 你觉得很值得是不是？ 对，非常值，主要就看那片星星就够了。 哦， 对， 满天的繁星， 满天繁星，再加上篝火， 嗯哼， 哇，简直是太棒了！ 自己喝点威士忌，喝点红酒都很好的感觉， 喝点当地劣质啤酒，就是那日本老头给我的， 啊，劣质啤酒， 感觉挺好啊。 日本老头说的，日本老头说的，不是我说的， 他那个也许是自己口味的问题。 对， 这个行程结束之后呢，还去的，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来着？叫做古城。 啊，他是瓦尔扎扎特， 对，那个要不要？ 瓦尔扎扎特，他是在去从卡拉布格拉去马拉喀什的这个路上， 嗯， 因为会有两个景点是一般当地人会推荐的， 嗯、 一个是瓦尔扎扎特，一个是这个叫玫瑰谷。 玫瑰 谷，玫瑰谷的话呢，一般就是3、4月份去的时候会比较好看一些，它因为它会开花。 嗯， 然后它 玫瑰谷真的有玫瑰？ 有玫瑰。然后它当地的这个地貌呢，就是这个。因为我不太了解它是什么喀斯特还是什么，因为它这个岩石啊会有一些其他的一种异形这种感觉， 嗯， 奇石， 嗯， 然后这个瓦尔扎扎特呢，它其实是类似于这个影视城 基地， 影视基地 拍片儿， 就是它会有它会有一个这个功能。 哦， 然后当地呢，比如说你在那儿买一些这个手工做的明信片，或者说在当地可以做一些塔兔。 嗯哦， 这个画脸上画手上 啊，画的呀。 嗯，然后呢，它这个整体呢就是全是土房子，比如它会有一个屋展示，就是说我这个基地里边，比如拍过哪些 电影电视剧， 这个好莱坞电影，或者说外国大片。然后呢，当地还有一个，这个刚才准哥说这个古城是我说是瓦尔扎拉特，它这一块还有一个是申请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 哦， 就是说整个是依山而建的那种特别古老的一个群居。就类似于部落群居 哦， 然后当地的人呢，主要就是以这个接待外国人为主 啊，这是他们一个营生， 一个营生。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导游会带你去当地的一些家庭去做客， 还是这挺好啊。 但是呢， 收费。 就对，你就不能瞎买东西，不能瞎问 哦。 因为当地，比如说他会带你去一些这个老太太在里边 作坊， 这个织这个毛毯 哦， 他可能就会跟你说，哎，你买个毛毯，这毛毯大概在可能3、4千、4、5千人民币， 这么贵， 手工的， 对对对，手工 贵贵贵。 然后还有之前还有情况，就是说有这个驴友拿这个相机在当地拍小孩啊，或者说拍这个干农活的这个 也收费， 家庭妇女，就直接把相机给抢走了。就有这种情况，所以就是虽然说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就 是 如果去注 意一下吧。 当地的小朋友其实还是挺可爱的，因为小朋友他们都会见着陌生人都会喊要糖果。 嗯，那没有糖果怎么办？就不理他们吗？ 没有糖果的话，他就反正追着你，就是看你当时理解的心情。 准备点糖果呗。 对，如果你是那种就是深度体验， 但也别准备糖果，你准备少了还不行呢。 对对对 对， 对 孩子 一个孩子快来。完了， 对，真的就半个村的小孩就列队那种感觉， 嗯， 哦呀， 那得不到的会很失望的，会促使他们打架， 是， 嗯，这样不好，嗯， 哎，你这说道理， 嗯， 有道理，对，那怎么办呢？那么多孩子围着你， 那就都不给啊， 啊， 我没有没有，然后你也伸出手，我也想要，哗，都走了， 你这个招很好， 是 的， 可以的啊， 对，可以， 嗯。 古城的感觉，因为色彩嘛，因为我就北非的色彩还是比较漂亮的。 对， 啊，那古城是淳朴的还是张扬的？ 应该是比较淳朴的， 淳朴的。 而且它那个淳朴的，它可能偏原始，它都不算淳朴，它是比较原始，因为全是土黄色， 哦， 一片全是土黄色，而且当地的这个太阳会比较日头比较大，然后天特别蓝，等于说一印下来以后呢，就是硬照下来以后呢，黄色会发白。等于整 太亮了，那个， 对对对，等于整体都是偏这个白色，然后有这个土灰的感觉， 哦，也挺好看，纯粹的极致的颜色， 对， 啊， 对， 嗯哼，在这儿的耗时多长时间？你们在这块待的古城？ 古城的话，一般就是可能两三个小时， 溜达溜达， 它是把，嗯，它是在这个行程中的安排的，这个， 停下来 、哦，停靠就歇脚的地方， 了解了，嗯，那种的风格， 不错， 嗯， 对， 嗯嗯。 这个是在沙漠行程当中的一部分，是吗？ 这是沙漠行程一部分，因为如果你从， 哦， 马拉喀什报沙漠团的话， 嗯嗯嗯， 它都会安排，比如说吉普车，或者说这个四五座的车，会有散客团，会有这个贵宾团， 嗯， 然后不管什么样的车都会这个沿着这条路线走。 嗯 嗯， 对。 你刚才说除了这个坐这个大巴，还有开这个他们的吉普车，还坐飞机，飞机是多远的？需要飞机转乘吗？那个， 飞机的话是因为有这种选择，比如说你可以从这个卡拉布兰卡飞到马拉喀什， 嗯，哦， 因为如果你要是开坐这个火车的话，其实时间也很长。 哦， 坐火车的话大概需要五六个小时吧，绿皮六七个小时，绿皮 太长， 就是绿皮 六七个小时， 好长啊，好 绿皮火车，绿皮火车， 嗯， 对，但是那样也很爽。 你坐了吗？没坐， 坐了，我 别坐了， 因为我从卡拉布兰卡去马拉喀什的时候就是通过火车， 火车， 对， 那沿途风景怎么样？ 沿途风景就是各有特色吧，因为有这种草原的这个地貌， 嗯， 也有这个旱地，然后反正就是那个火车上啊。比较有意思， 怎么了呢？ 因为国内现在基本上没有这种火车了， 绿皮没少了， 对，少，然后他这绿皮就是车上随便嚷嚷，然后随便抽烟，就是 是吗？ 这种的非常的热闹。 对， 有人吗？ 人多， 速度也不快， 就是我这站了一路， 开着窗 也没座，对， 还没座，还得买站票， 对，这买站票， 这不是春运的场景 感觉，还很慢， 对， 很 慢， 哦。夜车还是白天的车？ 白天。 这要夜车的话，就是真的 太痛苦了，挺辛苦哈， 哦。如果要是从欧洲去的话，就是可以选择坐船去。 哎，坐船是到卡萨布兰卡吗？ 对，到卡拉布兰卡，因为可以从西班牙有叫加济斯，它的偏南， 嗯， 然后从加济斯可以是一个港口城市，然后加济斯直接坐船， 嗯， 大概两个多小时就到这个摩洛哥了。 哇，穿越的是地中海吗？ 对， 哇，好美呀！ 好棒啊， 嗯， 好棒。其实我们会觉得轻描淡写的旅行当中，其实作为留学生来说，他们其实印象足够深刻，因为他们不是个旅行者的身份，他们是一个求学的一个身份。 而且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好，就是他们在欧洲待的这么长的时间，他可以说走就走， 对， 一有时间就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是， 所以他就领略的更多。 收获是什么？这次北非的行程，你们的收获也有一些自己的收获吗？比如电影当中的、想象当中的、现实当中的。 其实主要就是感觉在就是，到了撒哈拉沙漠以后，住下以后，就感觉这个行程的圆满了，因为所有的目的都是以这个去撒哈拉沙漠踩上撒哈拉沙漠这个土地， 这片沙子， 对，这片沙子我踩到了，就是说这个行程就感觉是圆满了，目的地就达到了，就目的就达到 了，也很简单化啊。就是刚到说在沙漠当中，除了就是我们要走到那个帐篷的那个区域，然后点篝火， 嗯， 那白天的行程，你们碰到下雨，不是那个刮风那个天气吗？ 嗯， 那个时段是怎么度过的？是干待着，还是要继续前行？ 因为当时是骑着这个 骆 驼走嘛，所以说你得听这个领路的人，就是听那个驼队的这个队长， 嗯， 他就吆喝， 嗯， 然后比如说 同志们加把 劲儿。对，反正 过起来了，队长。 对，反正有个词儿挺有意思的，他们有一词儿，就是因为今年这那个有嘻哈不特别火，有那个 lay back 嘛， lay back。 然后其实他们就是也会喊 lay back， lay back 的话，他就一喊，比如说就是天气不好了，然后这个骆驼就会一挺，然后反正人就得绷住了劲儿，人要不绷住了劲儿，人要就得摔，就是这个前面的人会定期的喊，不是 lay back， 对对，然后就 赶紧勒住了， 这是个口令， 对，一个口令，对， 嗯嗯。 对，要不然就撞上去了。 对，圆满的北非之行，其实我就去过这一次，是吗？ 对， 还想再去。你现在不是得空了吗？回国了。 嗯， 如果比如说在北京生活，有时间的话， 现在还免签了， 还选择去北非摩洛哥， 去那个蓝色小镇，或者说 首沙湾， 对，首沙湾，或者说像菲斯，把这个 对古城 都给它圆满一下也挺好。 嗯， 而且当地，比如说有好多像一些皇宫景点啊， 嗯， 博物馆的景点啊， 哦， 都很好。但只不过就是说，因为我的行程之前那次时间安排比较仓促一些， 嗯， 没去。如果下一次有机会的话，肯定还是想把这个 整体的行程都走一圈。 对， 而且还可以推荐大家，就是除了摩洛哥以外，时间充足还可以去一下，比如突尼斯。 嗯，突尼斯也很好。 然后突尼斯也有沙漠行程。 嗯， 然后突尼斯的行程有的时候是跟摩洛哥算在一起的。 嗯， 它是一个深度的一个撒哈拉之旅。 嗯， 就是纯走沙漠了可能。 替大家最后问一句，在撒哈拉沙漠的住宿情况啊，除了那个帐篷，有没有在沙漠里的酒店？有吧？ 沙漠里的酒店我是没看见， 看 应该是没有，因为沙漠里边主要是以这个营地为主。 营地为主。 如果要是沙漠里边的酒店的话，可能就得到村里了。 哦、 但是如果到村，我再多说一句，如果大家在村里的话呢，也会大家小心点。 嗯。 就比如说，有人会拿一些草编的那种小人儿、 嗯， 然后小马， 嗯， 他会给你，然后跟你要钱 哦， 或者跟你换吃的，而且全是小孩，就是大人会抱着一帮，就是一帮大人会抱着自己的小孩，然后 现在小兔，这都是你的孩子， 对，就拦在车前面，然后给你这个草编的这个 小礼物 、 嗯、 给你换钱或者换吃的、 嗯、 对， 嗯， 一般来说你如果买了零食你就别想带走了，零食基本上就 都留在沙漠里， 对对对， 沙漠的卫生状况怎么样、啊 嗯、 卫生状况就是比如说我问厕所在哪，他就那导游就说 anywhere， 就全都是厕所 anywhere， 哇， 全都是厕所， 对，因为沙漠太大了，它不可能说给你再专门盖一间厕所或者什么，但是也确实就是在营地里面也有很好的那种帐篷酒店、 嗯、 上下水热水电视什么的都有， 对 对, 对, 对， 有的甚至可能还有 WiFi， 那可能就五星、WiFi 是我在那晚上的时候也搜着 WiFi， 是吗？ 他那 WiFi 沙漠里， 他那 WiFi 可能是比如说几十公里外的村里的 啊、哦、基站建的好， 他有那种基站，有那种信号、 嗯、 在那能搜，有能搜 WiFi， 没有密码那种的， 没有密码，没有密码， 现在就是次 WiFi 有可能是不安全的 WiFi， 谨慎使用， 对，这样免费 WiFi 就会连不上。 当时连上以后感觉心里一颤，在撒拉沙漠搜着 WiFi 了， 挺 对呀、 啊、神奇的， 但是能发东西吗？能用吗？ 能 还能用 啊，还挺快，发朋友圈能支持吧， 哟、哦、那不错呀， 南城哥们有债老人白， 对，怎么又 撒拉 你够了。 它其实北非的摩洛哥是北非花园、 嗯、 它是很漂亮的国、 嗯、 地方、 嗯、 其实在比如说一些城市居民的那个屋子是不是也很漂亮，布置的也很有自己的风格，会有啊， 对对对 对 吧，因为他们是那种阿拉伯风格， 对对对，很讲究生活的， 他的民宿比较好看， 对， 反正从冯嘉宾的这个口述当中我们了解到、嗯、摩洛哥呢是一个也算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感觉哈，就是也漂亮，也有很多旅行当中该有的东西、 嗯、 哈。 嗯， 希望大家再次在18年这样一个年份去摩洛哥玩的话，也得有自己的规划哈， 嗯、 能让自己玩的就是还开心点就开心点， 对 吧？对， 就是开心一点嘛。 嗯，刚刚他说的那一点，我觉得非常羡慕。我为什么来到撒哈拉？因为我觉得我踩到撒哈拉的沙漠，就算 对 见到了它、啊，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神奇。 是的，就是我一直向往的一个地方，我终于踩到了这片土地上，我就觉得很满足。 是的， 嗯、 为什么我总是热泪盈眶啊？因为我深爱自己脚下土地。 是啊，因为你健身。 谢谢大家的收看啊、嗯、 对， 谢谢大家的收听， 对， 今天我们的冯嘉宾说的是他2015年跟同学去北非的旅行， 嗯哼， 因为现在他时间如果有空余的话、 嗯、 再来，反正就去了欧洲很多的国家， 对呀、啊、下次可以再选一个目的地， 对，看你的时间哈， 好的， 最近有没有旅行的计划，作为那个现在18年了，有没有计划出去玩， 打算就去趟铁岭弄坐拉着， 为 什么去趟铁岭 话吗，就你会去哪，有没有自己安排18年， 我可能会想去亚洲，可能会想去日本或者泰国， 哦， 对，可能会想看一下、 哦、 因为这个天气其实去日本， 对，这个时候 泡泡澡也挺好的， 对 对, 对，现在日本是冬天，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去泰国真的是很好， 对、 嗯、 泰国啥时候去你就， 对，我跟你说、 啊、 尤其冬天去泰国你会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特别爽， 银满为患呗， 哎，没有、 啊、 就是冬天的时候别赶到假期，然后呢、 嗯、 又能反季节，人又少，又是淡季还便宜， 不错不错、 嗯、 多聪明啊，老铁， 对 呀、 啊、对呀、 啊、 老铁， 赶紧 去泰国， 赶紧完了、 嗯、对， 希望关注我们的节目， 对， 然后分享给你身边喜欢旅行的好朋友， 是的， 谢谢冯嘉宾，谢 谢， 谢 谢马亮鹏，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哈、 嗯、 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情缘之。

大家对感情中的包容是怎样理解的呢？这便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在感情中，我觉得包容并不是说包容对方的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任性。我觉得我是这样认为包容的，要接受对方的生活习惯和还有他的处事结构，还有能够尊重对方的为人风格啊，还有支持对方的兴趣爱好。我觉得我这样的包容，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理解的。 男人是理性的动物，女人是感性的动物，如果理性和感性一直在争执的话，那永远也没有个结果。所以呢，包容忍耐是最好的良药，这是医治两性之间生活融洽的润滑剂。如果彼此都能做到包容忍耐，那就能做到天长地久。 感情中的包容是怎么样理解的？我认为既然相爱了，就应该包容对方，包容对方的所有对与错都要包容。 包容，我觉得这个还有点深刻，有的时候是一种谦让，生活中总会有一些轻重缓急的事情，难免会拌嘴，不然因小失大吧。就比如明明可以今天解决的事情，非得拖到明天甚至更久，还是不能让人理解。人都是有惰性的嘛，时间久了会养成一个恶性循环，总归不好。很多事情就应该及时提醒解决掉。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大家对感情中的包容是怎样理解的呢给出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个叫做福子的网友。让你更加懂得如何经营爱情，在爱情里得到成长，想要爱情长久，彼此就要学会理解与包容。朋友有一天跟我讲起他的一些感悟，在我俩的爱情中，我只是一味的索取，一味的接受，对于爱情我从来都是手忙脚乱，他就像我视线中的一个盲区，再怎么努力也看不清。一直以来在感情世界中，我就像一个孩子被他悉心照料。最近因为一些小矛盾，我竟然冲动地为了爱情来了一次小旅行，不过收获颇丰。节前的火车站人群熙攘，我一个人挎着包排队买票，等候的时间是漫长的，一分一秒都是一种煎熬。好不容易买到了最后一张车票，万分庆幸老天如此眷顾我的爱情。离发车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在人满为患的候车室中，我就傻傻地站着。想想要是有他在，他肯定会想办法让我坐下休息的。他总是会给我惊喜，不让我受到半分委屈与劳累。下午6:18，我终于上车了。头一次坐火车去这么远的地方，心里竟不觉得害怕。一路上又是耳鸣又是焦急的等待， 看着车上的人逐渐减少，心里更是急不可耐。原来他每次来看我，都经历了这么多的辛苦与煎熬，而我还经常埋怨他。爱情中的包容与体谅，我好像都没有做到。打电话告诉他我要来绥德了，电话里满是他的责怪与唠叨。不听话，一个人跑这么远也不嫌辛苦，记得在车上买点水果吃。这一刻我们好像都忘记了之前的冷战与吵架，只有关心与担心，在乘着火车一路向前，心里暖暖的，一路的辛苦也烟消云散，盼着火车快点到站，那久违的身影在等我，两颗心的距离在慢慢靠近。刚出站就看见他拿了件衣服在等我，这边冷，看你穿这么少，顺势为我披上衣服。此刻我不再逞强，安静地接受他对我的好。我也是一个如水的女孩，也需要有人关心，放下伪装，什么冷战什么吵架都不再重要，有他在我便心安。夜晚的绥德管理所孤零零地坐落于大山脚下，在秋雨后显得更是冷清。车道上清一色的红色半挂车排起了长龙，此起彼伏的喇叭声让这片夜空不再安静。原来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这样紧张的工作让他怎会有多余的时间来照顾我，关心我的生活。眼泪在眼眶中打着转。爱情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让人明白很多事儿，彼此的包容与理解是爱情中的增鲜剂，也是最温柔的部分。我们要学会品读自己的爱情，审视爱情中的自己，再以充满欣赏的目光去看与你同甘共苦的另一半，更要学会在以没味儿的茶水中品一味淡然的清香，在逐渐平淡的过程中品味幸福的馨香。真正的爱情是包容，是牺牲，是患难与共，是不离不弃。我们最大的困惑不是迷茫于坚持与放弃之间，而是知道何时应该放手，何时可以执着。只因为放不下一个人、一段感情、一幕往事，心甘情愿地在不属于自己的道路上固执地前行。就这样，感性击溃了理智，知道淹没了能够，我们无力挽回什么，任由心灵如烟花般绽放，演绎了美妙的瞬间，结局却是伤悲与哀叹。如果真爱一个人，从一开始就不要过于依赖，否则时间久了，你就会丧失支撑自己的力量。不要凡事都为对方着想，要适度考虑自己的感受，连自己都不在乎了，还有谁会在意你？也不要跟他靠得太近，要保持彼此间一定的距离，让你们相互能够看得清对方。要知道，爱情里必须有你的思想，你的立场，否则不会长远。 感觉我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摆在大家的面前，总会遇上跟对方不一样的看法。有的情侣会因为观点不一吵得不可开交，有的则会接受对方的想法，握手言和。两个人在一起，更多的不是改变对方，而是接受对方。去包容了，事情就会变得很轻松。如果只想着去改变对方，生活反而有可能会变成战争。所以大家对感情中的包容又是怎样理解的呢？这便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海誓山盟的感情对于现在的现实生活也许只是一种幻想。太多的感情都存在于金钱与理性之间，而往往金钱却更胜一筹。关怀，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语。生病的时候照顾他，伤心的时候安慰他，失意的时候鼓励他，难过的时候抚慰他，哭泣的时候拥抱他，困难的时候帮助他，脆弱的时候让他依靠，劳累的时候让他舒心。人与人之间最需要的就是互相关怀，互相问候，互相给予自己的温暖与关心，为对方奉上自己发自内心的疼爱。这样让人暖在心窝，爱在心里，就会止不住地想要给你相同的关爱。因为人总是会学会感恩，或许在这里说感恩有点见外，但事实就是这样，什么都是互相的，感受的多了，也就懂得了怎样真正去对待自己所爱的人。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的，人都是感情动物，没有谁真正是石头心肠的。记得有一个朋友这样的告诉我，现在的社会有钱就有感情，有时甚至感情在金钱面前一文不值。虽然这句话太过于极端，但它也真正的体现了现在人对生活的一种渴望，对物质生活的一种追求。并不是说这样的选择生活的人就是贪婪，因为每个人选择生活的方式不同，一个问题站在不同角度去想去看，它体现出来的意义就不一样。但也一定不要被现实冲昏了头脑。的确，多少人一直在追求着一些虚无的幻想，一些海市蜃楼的镜花水月。在人生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总是对一些人和事感到不满足，感到不够完美。其实世间根本就永远不可能存在完美的人和事物，每一个人都有你所不知道的缺点，只是人们展现在别人眼中的自己都是优点的呈现，而缺点只是被深深地埋藏在心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魔鬼和天使的化身，只是我们所做的都想把美丽光彩的一面暴露在公众的视野，而内心不好的一面你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也应该或许是人性的优点吧。你想想，谁愿意把自己的缺点通通都摆放在别人的面前呢？这样的一种赤裸裸的展现，自己的自尊无法承受，别人也不愿意看到吧。你看那园中开放的玫瑰是多么的鲜艳美丽，可是如果你要想去摘取它，就会有隐藏在花叶后面的尖尖的刺把你深深的划伤。那丰盈的秋天的背后也会流露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生命总是充满遗憾的，因为遗憾我们才会去向往更加美丽的事物，才会去追求一些希望中的美丽。 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吧。幸福的人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幸福的人不会这山望着那山高，他们只是默默地耕耘着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婚姻和生活的责任田。在这样的家园里，去享受春的百花吐蕊，夏的荷叶甜甜，秋的多情浪漫，冬的厚重温暖。在生命走过的四季里，在自己温馨的家园中，耕种着一种叫做幸福与知足的东西。在美丽的清晨，他们一起笑迎朝阳，在忙碌的中午，他们各自安排，在温馨的黄昏，他们牵手共赏夕阳的美好。如今他们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人世间最简单的道理，生命本来就充满遗憾，因为遗憾所以美丽。而懂得知足与珍惜，懂得付出而不求回报，懂得体贴与关怀，懂得包容，才是幸福永远的真谛。 所有改变都从你开始，不再轻易找个理由任情绪放肆。你像呵护我的天使，有双不冷漠的手指，抚慰惶恐的心不曾停止。爱一个人原来可以不让人对于感情越来越重视，你用宽容原谅自私，心情像是一张白纸，单纯反而容易让人懂事。

事情就会变得很轻松。如果只是想着改变对方，生活反而有可能会变成战争。所以大家对感情中的包容是怎么理解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真正的爱从来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为了爱去拼尽全力。李安在做导演的时候连续6年没有收入，于是他想改行去做软件工程。妻子林慧嘉跟他说，学电脑的那么多，不差你李安一个。从此林慧嘉担起了养家的重担，让李安全身心地投入到电影事业当中。正是因为妻子的无私付出，李安才深知只有自己成功了，才对得起守在家里的爱人。为了对得起他的爱，李安捧回了一座又一座的奖杯。他跟林慧嘉说，你愿意赌上一辈子与我同甘共苦，我怎么舍得让你输。成功后的李安每天早上都会给妻子做早餐，家里的家务也都承包了。这才是真正的爱一个人。他爱不爱你，并不是只有一包泡面给了你，而是他舍不得吃只让你吃的那碗泡面。所以不要去问一个男人养不养得起你，而是去问你愿不愿意养我。如果林慧嘉不理解李安，不包容他，不支持他，可以肯定地说，李安也无法取得现在的成就。爱是彼此性格的包容，说到底爱就是两个人的性格问题。性格合得来那就幸福，合不来就是灾难。有人打打闹闹一辈子，可他们就不会离婚，而且会过得很幸福。当然爱情到来的时间并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有时早了，那时的我们还不够勇敢，不够坚定，还没有从上一段的阴影中走出来，还不够像当年那样无所畏惧，无所在乎的把全部的心思只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只言一个人的悲欢。有时又晚了，这时的我们像一只躲在山洞里自顾舔伤的老虎，游离于感情的门外。我们渴望爱情，却又怕伤了自己。我们不是不够勇敢，只是不再像年轻时那么肆无忌惮地去相信所遇之人，也大都不如初见时那么纯粹，那么清朗。有些人看起来从来不吵架，可吵起来也许就要离婚，也许过得很痛苦。这都跟人的性格有关。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人那里却有不同的理解意思。你有时无法用道理说明白的，清官难断家务事， 不是没理可讲，而是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讲不同的理，性格使然。我很喜欢一句话，我们相爱一生还是太短，有多少的爱情败给了不愿意，又有多少的婚姻死于不可能。有句话说得很好，那句爱你一辈子，差一天，一个小时，一分钟，都不算一辈子。爱情不是冲动，也不是迷恋，爱情包含激情，但又不等同于激情。爱情包含快乐，但又不仅仅是快乐。真正的爱情是包容，是牺牲，是患难与共，是不离不弃。真正的爱情或许源于一种心动，但一定会伴随着一种高于感觉与欲望的精神性东西存在。爱的神圣感与责任感，也就是爱情的信仰。爱着的时候总是对自己说，一个人生活很难，用心爱吧，相濡以沫总是比相见不得见来的痛快。爱过之后却诧异地发现，没有一个人是你离不开的，现在离不开不代表永远离不开。那谁和谁都离开，这不，我们都还好好的活着。有了爱情信仰的人，便有了一种情感，会用一颗珍惜的心，用一生的时间去写好爱情这两个字。他们不管贫穷富贵，生老病死，都相依相伴，不离不弃。 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都带有撕心裂肺的疼痛。并不是每一颗爱着的心都会沧桑成布满冰雪的冬天。世上也不可能有永不厌倦的东西，尤其是善变的人性。如果爱情只讲感觉的话，它的生命力是脆弱而短暂的，没有人能真正拥有它。柏拉图与苏格拉底有一段对话，柏拉图有一天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苏格拉底叫他到麦田走一次，要不回头地走，在途中要摘一颗最大最好的麦穗儿，但只可以摘一次。柏拉图觉得很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了，谁知过了半天他仍没有回来，最后他垂头丧气出现在老师跟前诉说空手而回的原因。很难得看见一株看似不错的，却不知是不是最好，不得已，因为只可以摘一次，只好放弃，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到发现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手上一颗麦穗也没有。这时苏格拉底告诉他，那就是爱情，爱情是一种理想，而且很容易错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成人世界的爱情生病了，像一只失去灵魂的盲鹰，迷失在这个越来越物质的世界里，没有金钱似乎就没有谈感情的意义。而越来越发现在身边的朋友也并不比我们高明许多，或者说没有比自己幸运多少。这个世界的嘈杂声中，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抱怨开始铺天盖地。不知道是我们眼拙心笨，还是运气不够好，这些年始终没有遇到过不求回报的人。所谓爱情，已经成为一种披着柔情外衣的交易，能够接近收支平衡已算盈利，多半的时间是血本无归外加伤痕累累。一个男人找了一个漂亮有魅力的妻子，会抱怨妻子没内涵，不够贤惠，还败家，除了好看一无是处。一个男人找了一个贤惠的女人，会抱怨这个女人长相让他在亲朋好友面前没有炫耀的资本。一个女人找了一个帅气的男人，会抱怨这个男人花天酒地无责任感。一个女人找了一个成熟稳重多金的男人，会抱怨这个男人应酬太多，没有给自己更多陪伴，感受不到对方的爱。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渴望得到一份美好的爱情，但如何去维护自己的爱情，使它能够长久，那就是包容，而不是一味的抱怨。一份美好的婚姻，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去经营，不是像小孩过家家，要互相体谅，有一份忍耐包容的心。在人生的旅途中，一辈子能和一个异性结为夫妻，是上苍的造化，前世的修行。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人世间的爱，只有夫妻才是长远的爱。父母的爱虽最伟大，但父母却不能和我们永远相伴。只有夫妻才会长久，但想要维持长久的夫妻之爱，就得在家庭婚姻中有一颗包容的心。两个人在一起，更多的不是改变对方，而是接受对方，这就是包容。如果光想着改变对方，那不是生活，那是战争。爱就大胆爱， 不要让自己后悔。女人在家庭中情绪不定，所以男人要给她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对她要好。吵架无论是谁对谁错，要主动跟她说话，要宽容，要包容，要有男人的样子。爱情本身就需要相互包容，不是彼此对立的。学会了，爱情才会长久。爱是相互的，爱是付出的，爱我所爱，爱是不变的。成熟不是看你的年龄有多大，而是看你的肩膀能挑起多重的责任。喜欢一个人要用心，诚心相待，真心交流，恒心相守。不要计较太多的得与失，要学会用一颗宽容的心包容对方的缺点与失误。当宽容成为习惯，失去时就觉得空虚。相信那不仅是你的习惯，也是他的习惯。真正懂得包容的人，能给人幸福。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两个相爱的人能够一起走完人生，首先是彼此有了怦然的感觉，渐渐的这种怦然发展为爱情，慢慢的这种爱情转化为了亲情。因为是亲人，所以两个人会一直走下去，尽管会有磕磕绊绊，但是彼此之间相互包容。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在感情中相互宽容，彼此包容，就是一辈子。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受怕痒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曾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就需自控，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中会落过。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